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班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上好。 晚上好。 今晚我们继续谈这个《大念处经》。今晚我们开始学习这个法念处。那请大家翻到这个经文的法念处里面，就是第224页第四段，法随观念处。大家一起诵：复次，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依五盖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五盖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内心有贪欲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贪欲；或内心无贪欲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贪欲。贪欲了知未生的贪欲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的贪欲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的贪欲未来不生起之因。比丘内心有嗔恚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嗔恚；或内心无嗔恚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嗔恚。贪欲了知未生的嗔恚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的嗔恚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的嗔恚未来不升起之因。比丘内心有嗔恚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昏迷；或内心无昏眠出现时，了知内心无昏眠；贪欲了知未生的昏眠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的昏眠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的昏眠未来不升起之因。比丘内心有吊诡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吊诡；或内心无吊诡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吊诡。贪欲了知未生的吊诡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的吊诡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的吊诡未来不升起之因。内心有疑惑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疑惑；或内心无疑惑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疑惑。贪欲了知未生的疑惑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的疑惑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的疑惑未来不升起之因。如是，他安住于法，随观内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外法；或安住于法，随观内外法。他安住于法，随观身法；或安住于法，随观灭法；或 安住于法，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法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于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应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法，依五盖随观诸法。上几堂课我们就谈到这个身念处，身念处观的就是观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我们的肉身啊。受念处观的是我们心里的三种感受，就是乐受、苦受与舍受。心念处观的是什么呢？心与心所，记得吗？我们前天有谈到的。还有这个法念处所观是什么呢？法念处是观这个名色二法，就是说这个色法或者是心法。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五盖，五盖是属于心法。那个它每个都是因为这个法念处是包括名色两种啊，所以经文这么说的。以此诸比丘，比丘安住于法，随观诸法，即五盖随观诸法。或者说我们比丘啊，应该你这样安住于法，随观这个五盖各种现象。接下来佛陀又解释了如何来观这个五盖啊。以此诸比丘，比丘内心有贪欲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贪欲，或内心无贪欲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贪欲。贪欲了知未生贪欲升起之因，贪欲了知已生贪欲断除之因，贪欲了知已灭贪欲未来不升起之因。这几天你们在练习那个内观禅的时候，有没有观这个贪欲啊？有没有？有。所以当时你们在做什么呢？法念处，观这个法念处啊。这个贪欲是什么呢？贪欲讲这个贪欲之前，我们讲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五盖。五盖上次我们也有稍微有提到过了，就是盖的意思，虽然它是这个字是用那个盖子的盖的，可是来到这个佛教里面很多的意思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学这个汉传佛教，我们有很多一些特别的一些名词啊。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这个是色，我们这几天讲的是色法明法，对不对啊？如果一般没有接触到佛教的，没有接触过的，你讲到这个色立刻想到颜色啊。你说色法啊，是啊，色法就是各种颜色了，对不对？那个色谱啊，那应该是色法了。或者另外一种色什么呢？就是色眯眯的色形的啊，那个也是色啊。啊，所以可是如果你在佛教里面呢就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第一处接触到这个佛教，比如说那在佛教里面最普遍的一部经是《心经》啊，对不对？波罗波罗蜜多心经啊，然后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想象是什么呢？这个色，应该不是颜色，应该是讲那个男女之间的色。这了解呢就错了。还有名，看到什么？我们的名色，名就是名字的名啊。明的是这里的解释，解释什么？心，就是真的跟我们了解的一个天一个地嘛。那同样的，这个盖也是一样。盖的话呢，如果不了解的话，它是误会啊，五个杯盖，五个锅盖啊。我都没有叫我们去看那个锅盖，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锅盖？所以这个盖这里指的就是说障碍，五种这个障碍啊。那这五种的这个障碍，当我们刚才念经文的时候， 他现在发现到哪五种啊？还记得吗？刚才你们念的那个经文，贪嗔，还有掉腿、昏迷，还有疑，哪五种啊？其实我们上个星期也说到了，其实它包含了七个，只是有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啊。有两种呢，就是它们它的性质都是一样，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作用、它的原因，还有它对治的方法都是一样，所以把它这两个纳在一起，就是那个掉局啊、掉回，还有这个昏迷啊，其实它里面分成了两个，就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当这个贪欲在我们内心升起的时候，我们要觉照它。这个贪欲是指什么呢？这个贪欲是指我们对这个我们就是执着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是感官方面的这个享受的这个执着，而产生种种的恶爱与这个欲望。就是我们喜欢看到漂亮的东西啊，越漂亮越好啊，所以看我们买东西要买漂漂亮亮的，一个新的产品出了更漂亮的，我们就最多去买。还有耳朵喜欢听到美妙的音乐、美妙的声音，比如说人家除了声音之外，我们耳朵也喜欢听什么呢？赞叹你的话，如果讲到不赞叹的话，那批评你的话我们就不喜欢听。这就是享受这个耳方面，还有我们也喜欢闻到香味，嗅到这个香味啊，所以也是各种各样的香水也有卖啊。还有，当然另外一个是舌头喜欢尝到好吃的东西呀，啊，你们喜不喜欢吃东西呀？啊，这个每个人都喜欢吃啊，那一般你看外面的这个餐馆啊等等都排满人啊，有些还要在排队等的。那个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就是各个种族的都喜欢吃，可是好像华人是特别喜欢吃。还有我们的身体也喜欢有舒服的触觉，所以现在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喜欢坐比较舒服的椅子，喜欢睡那个舒服的床，还有这个如果太过冷的话呢，如果你想到哎呀这边如果有暖气机就好了，就暖一点舒服的感觉，太过热了你想要有这个冷气机就好了。所以这个种种就是身体触觉方面的这个乐受。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思想方面，也是思想我们想东西有没有快乐呢？没有。可是我们不是造了很多故事出来啊，越想越快乐吗？自我陶醉啊。有时候有些人晚上还没事情做，坐在那边制造一些故事出来，就是自己做导演，自己做演员啊，越偏就越好看啊。然后今天约时间就行，明天下集就再继续下去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陶醉在我们的色声香味触法方面的种种的这个享受啊，这个也是贪着贪欲。所以当贪欲出现的时候，我们修这个四念处的第二教导，我们说要了知你当下的贪欲在内心里面升起来了。如果我们没有正念去了知的话呢，会怎么样？就会这个欲望就会发展成了我们的这个追求与这个抓取，就是从念头产生之后就会引发出我们的身口的行为去抓取它，那就造成这个业啊。这个业本身的形成它要具足几个条件，就是如果单单只是你想的想出来的，那个在论里面呢还不具足那个业，当然还有那个业，四个业不会造成那个比如说到死一个人会堕落地狱啊，那些他不会。可是呢，如果这个想，如果这个念头升起之后，那你的动作开始付出了，有这个结果了，这个当下的业就形成了。啊，所以业的形成，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看有没有这个动机。比如说，好像这个， 一个例子，就是佛陀时代啊，有一位阿罗汉啊，他眼睛瞎了，看不到，所以那有一个可能晚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有很多飞蚁啊或者蚂蚁啊，所以可能他走到外面，他不知道他死了，所以第二天呢、早上的时候，其他的一些比丘走过他的这个疗房啊，我们就是住一个茅棚这样的嘛，那就看到了外面有很多死蚂蚁，啊，我们就去佛陀那边投诉，就说你说他是真的阿罗汉的，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阿罗汉怎么会杀生呢？怎么踩死这么多蚂蚁啊？啊，佛陀就叫那位瞎眼阿罗汉来，就问他，你知不知道你昨晚踩死了很多蚂蚁啊？他说他不知道。所以佛陀说这个不算是杀生，因为他没有杀生的这个念头存在，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不构成这个业，所以阿罗汉是不会，因为佛陀也知道了阿罗汉是不会造杀业的嘛，所以这个是，所以他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要教导其他的人，让他们知道，所以造业的本身动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心的一个动机会造成的这个，或者一看这个戒律方面也是一样啊，比如说这个不杀生戒啊，不杀生戒要具足五缘才能够才能这个杀生才会具足的，其中一个就是念头心念动机，如果一个人没有杀的这个动机的话，那个不算杀生，就好像说这个有一个工人啊在高处做工，然后不小心掉了一个工具下来砸死了下面一个人，但是他不算是杀生的，因为他没有心杀死那个人，虽然那个人因此因为他东西掉下去而死掉了，所以这个动机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因为内心有贪欲出现的时候，我们要觉照他这个是欲望贪或者是恶爱，这里静观里面的这个字两个字出现有两种的这个存在，第一是说出现本身是指某样东西某样事物的存在并且反复的出现，这个是所谓的它的这个出现。刚才我们就是提到了当你的贪欲出现的时候，我们要以正念去决断它，贪，对不对？前几课我们也说到了，善恶两种不可以共存的，记得吗？我们时常也强调，在贪的那个动机啊，那个贪欲升起的时候，当你关照它，你正念关照贪的时候，那一刻你的这个正念，所以那刹那的这个贪已经灭除掉，已经没有那个贪了。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那一下的那一刹那，如果我们没有正念的话，他会又再会出现，所以说这个出现也表示了有反复出现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使它两种，一种存在，一种反复的出现。当我们通过了这个觉照之后，知道贪欲已经没有了，消除了，所以内心我们也要知道我内心无贪欲，贪欲断了也要觉照我内心没有贪欲，没有贪欲就是不出现啊，不出现呢、这里就是指它不存在或者已经断除了啊，就是用你的这个正念去关照它，它断除之后，这个叫做不出现了，或者是它根本它就没有升起来。他欲了知未生的贪欲升起之因，贪欲是属于恶法，所以有善恶两法。善恶两法为什么会升起呢？主要来说是有两种情况，第一就是如理的思维与不如理的思维，不如理的思维会使我们贪生起这个恶念，如理的思维会使我们贪生起这个 这个善念。当怎么情况之下，我们的贪念会升起呢？因为我们的老师，我们当时有不如理的思维。不如理的思维是使我们的思想在错误的观点上面去思维事情，有时候我们称为这个邪见或者是邪思维。这种邪思维、不正确思维，就是指把无常的看作是常的，把苦的视为乐的，把这个无我视为有我，把这个不净视为这个净，这个所谓的颠倒，这个或者是心经里面颠倒梦想，颠倒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因为我们认为事情都是常乐我净的，所以就值得我们去抓取，值得我们去拥有，你这个执着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如理思维，所以呢贪欲就会升起来了。那如理思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确的了解，就是以在正确的那个轨道上去思维，正确的是了知，把无常的视为无常的，把苦的视为苦的，无我视为无我的，不净视为不净的，把不值得贪着拥有执着的，就是我们不去拥有，不去贪着它，不去执着它，不去执取它。这就是佛陀所说的诸法都是无常苦跟无我的，如此的这个如理思维，那我们的这个贪欲就不会生起来。他亦了知以升起的端的贪欲断除之因，那我们可以通过两个层次去断除我们的贪欲，那就是借由这个以这个正念去觉照它，就是以这个四念处的方法觉照它，还有就是培养这个如理的这个思维，以及去了知它外境无常不净的这个本质。就是要通过了这个四念处的如实的去观照，还有培养这个如理的思维，才能够知道哦，我们的对象它是无常的，它是不净的。此外呢，也可以通过在修这个不净观的时候，当达到禅那的那一刻，能够把这个贪欲暂时的给它去除掉。因为如果单单通过了这个禅定去除的这个贪，只是说暂时性的，因为被这个定力把这个贪欲给压下去，而不是永久的完全的去除。在禅修中，只要保持这个正念，便可以去除或者断除这个贪欲。当贪欲觉知到贪欲没有出现时，我们要知道它消失的原因，是因为呢我具有这个如理的思维，对这个观照的对象具有正确的态度与这个见解，所以呢贪欲就会消失。要达到这个贪欲完全的断除，不会再生起来。经文里面有一段是说，贪欲了知以生的贪欲断除之因，就是说完全的还审查到那个贪欲不再会生起来了。这个呢是要达到四果阿罗汉的时候才能够了知这个贪欲不再生起来了。这个要通过了达到第十六个阶次的时候，达到这个审查次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会审查断了什么烦恼，有什么烦恼还没有断。那在这个注释书里面呢，有提到的，就是有六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除与减轻这个贪欲。第一个方法就是练习这个不净观，就是观身体的32个部位，或者去观死尸。通过了这样的这个禅法呢，能够减轻我们的这个贪欲。 虽然我们可能还没有修到这个禅定，可是如果你时常的每天的有练习这个这种不净观的话呢，那这个贪欲方面也有所的这个消除，这个减轻。第二个方法就是直接的修这个不净观而达到这个禅定，刚才说就是达到这个初禅的时候，初禅已经把这个五盖给压下去了，所以就是贪欲就不升起来，但是强调这个还不是究竟的，就是暂时的而已。第三个方法就是以这个正念来守护着我们的六根，就是守护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不让这个妄念与这个贪欲从这六根进来，就是以这个正念的方式，看到知道看到，听到知道听到，嗅到知道嗅到，禅到知道，还有身体接触到，想到也知道。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其实修这个思念处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法门，因为你时时刻刻的都以这个正念来守护着我们。第四个方法就是要饮食要知量，就是要知道我们的节制，我们的这个饮食，我们这个饮食方面呢也有帮助我们断减轻我们的贪欲。这个相信你们也有这个经验啊，对不对？你说如果我们没有戒吃饮食的话，看到那个好吃啊，啊很好吃，吃多点，看到这个好吃，那个也好吃啊，吃多点，就是这个试试贪啊，啊从这几天里面，七天里面，可能大家也有很深的这个体验啊。当你拿菜的时候，看到这个好吃的，我其实喜欢吃的，我想拿多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我们没有节制我们的饮食的话，我们就随着我们的啊，这个好吃我吃多一点，那个好吃吃多一点，那吃完了不够，在外面买还有的吃，再吃，看到路边有什么东西又买来吃，这个就是没有节制我们的贪欲，对不对？放纵我们的贪欲，你这样通过你的吃，其实是培养我们的贪欲越来越重。所以当你的饮食质量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现在吃这个吃饱了，我就不再吃了，哦，尽量的不要让食物引诱你，成功的引诱你去吃，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去消除我们的贪欲，就是说喜欢吃贪吃也是贪的一种。所以如果你能够限制你的贪你的嗜的话呢，贪吃这个习惯慢慢改过来的话啊，对其他的贪也是一样，通过你减少你的贪吃，你会发现到你对其他的贪也会减少。还有第五个方法就是清净善知识，就是清净那些就是善知识，会通过了他们的这个身教与这个语言方面的教导啊，能够让我们学习就是如何的减少我们的这个贪啊，就是跟善知识学习少欲知足啊这些啊。还有第六个方法就是要有适当的言谈，就是谈论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贪呢会有种种的坏处啊，这个还有这个谈论这个如果我们减少这个贪呢，就是容易满足容易自助的话呢，种种的这个利益啊，通过这六个方法也帮助我们呢，就是减少我们这个贪。这六个方法是在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那个饮食啊，清净三思事啊，适当言谈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去用。所以你要断除贪嗔痴，不能够只是在于禅修的过程当中。怎么说？这个练习禅修，还有这个持戒，因为持戒是一整天的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在平时生活的方式中呢，也要培养这个，还有它的效果，还有它的力量。第二个我们谈到的是嗔恚，嗔恚指是我们生气啊，嗔恨啊，那还有这个害怕恐惧也是属于嗔恚的一种，就是因为嗔恚它有两种 两种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第一就是以这个攻击性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以攻击的那个方式，就是比如说用去骂人家啦，去打人家啦，这个就是以攻击性的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以逃避性的，就是恐惧啊，当你怕的时候会跑掉啊，就是啊，这个这房间这么暗啊，反正跑掉了啊，应该是恐惧，恐惧属于嗔的一种。所以比丘内心有嗔恚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嗔恚；若内心无嗔恚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嗔恚。同样的，通过了你禅修的时候，当内心有生气的时候升起，也要了知。那这几天禅修，你们有没有嗔恚升起啊？有啊，应该是每个都有，因为是十五盖里面的一个啊。可能你平时你会忘记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某某人对你做这些小小的一个过失，可能也忘记了。可是当你静坐的时候，这几天可能那些很久远的事情呢，小事情呢，它都会到你脑海里面突然间爆发出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嗔恚的升起，内心这个很平常的啊，内心嗔恚一升起的时候呢，你就坐不下去。心就开始一个很杂乱，很波动。比如说，如果你没有正念时候呢，往往把那个小小的一件事情啊，你会更加的加一些东西下去，加一点料下去，让它的越烧越旺。本来是小事情，可是你添加一些故事下去，让你使得越来越生气。有没有这样？但你如果没有好好去关照这个嗔恨的时候，你让这个嗔恨心带着你去的时候，你会添加很多额外的故事下去。本来那个人是对你做了一些很小的一个过失，可是因为你坐在那边呢，你不用功去观的时候，你坐在那边你会想很多故事，让你自己越来越生气，越来越自我虐待。所以这个我们内心升起嗔恚的时候，要用心去观察它。不然的话，你的苦的就越来越多了。当然也同样的，因为它升起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不如理的思维啊，所以呢，就导致了这个嗔恚的这个升起。我们也了知这个我内心无嗔恚的升起，就是说，当你觉照的时候，觉到生气、生气、生气。几次之后生气灭除了，你要了知我当下生气不再出现，未出现了。同时你也知道现在呢，我因为无理的思维，所以呢这个生气就没有出现。就是说他一了知未生的嗔恚升起之因，彼已了知已生嗔恚断除之因，就是对嗔恚断除，是因为呢我有如理的思维，比如说现在呢我内心充满这个慈心，要完全的这个断除这个嗔恚，要达到这个沙果阿那含沙果的时候呢，那个嗔恚心才会完全的断除掉。那同时这里也有六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这个嗔恚心。第一个方法就是时常在心中升起这个慈心，是禅师，就是对一切的众生我们的升起这个发这个慈悲，还有对一切众生都升起这个善的念头。第二个就是练习这个慈心观，而达到这个禅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暂时的驱除这个嗔恚。第三个方法就是思维，每个众生自己所造的业是他自己所要承担的这个财产，业是我们众生唯一的财产，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屋子，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家眷，是我们的这个业， 是我们造种种的这个行为口业身口意造的种种，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而去的这个业，这个财产去哪里，它就跟着你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象，就是说每个众生都要对他们所自己造的业负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到了，我何必因此呢而也陪他一起去造这个恶业啊？他造不好的行为以后，他将会面对他的后果。所以呢，我想到我们也不值得跟他一起去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因此也能够帮助你对呢他不采取这个报复的心态啊，仇恨的这个心态。还有第四个方法，就是去思维啊，就是有这个慈心带给我们种种的这个利益，让我们有爱心，有原谅人的心，宽恕人的心，有这个慈悲的时候，有种哪几种这个利益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利益吗？去思维它的利益。还有去思维嗔恨暴躁报复妒忌啊，种种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坏处？第五个方法，同样的也是清净善知识啊，就是清净有爱心、有慈悲心的人啊，向他们学习。第六个方法就是适当的言谈，就是说在谈论，就是在我们言谈的时候，不要时常的说人家的坏话。你看，当我们时常的去帮说人的坏话，说人的短处的时候，你内心在你说人的短处坏话的时候，你内心会怎么样？会快乐吗？当你谈的时候，你内心也会产生那种愤怒的心，对不对？只是在你言谈不恰当的时候，就是你就批评人家的时候，批评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你内心是不是有嗔恚的心啊？所以就是有适当的这个言谈，我们不谈论人家，批评人家，当然是善意的批评，那个就有不同啊。就是善意的批评，就是说你看到他做的不对啊，就是要善意的去教导他，让他不要再犯错，就跟教导真的不一样，而不是那种背后的批评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呢是助长我们的那个嗔恨的这个心。彼亦了之，以断以灭嗔恚，未来不生起之因啊。这个就是说，达到这个阿那含的时候，三果圣者的时候，他审查，他知道呢，从今从这一刻开始，他的嗔恚已经不再会生起来了，完全的断除了。这是第二盖，就是嗔盖。接下来第三个昏明。昏明这个字就包含了昏沉与睡眠这两个。比丘内心有昏明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昏明；或内心无昏明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昏明。就是我看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了吧？这个星期啊，这个是大家的好朋友啊。一坐下来，你好朋友就来找你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觉照他，我内心有昏眠出现时啊，我说现在我昏眠。那当你觉知到有昏眠出现时，怎么办呢？我们说就是以这个正念去觉照他嘛，对不对？正念就去关照他啊，这个昏眠的、啊。开始之后，你发现到这个内心昏昏欲睡，很黑暗，很昏沉。那个反应也很迟钝，那你的反应接下来你会发现呢，眼皮好像越来越重，重到要盖下来了，那种这个你要觉照它。当你通过了一个静静的觉照的时候，那个昏眠消失之后，你知道我内心无昏眠已经消失了。这样的关照有没有成功啊？有没有关照到昏眠消失掉呢？或者最后呢，被昏眠所战胜了，成为他的手下败将。 那后来啊，我害怕投降，投降算了，就跟着他一起睡，被他绑去做那个奴隶的，那个善奴。同样的，产生这个分娩的原因，就是有不如理的这个思维。所谓不如理的思维，就是讲到这个无聊、睡觉、懈怠等等呢，都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小事情就行。这个就是我做了那么久了啊，睡一下子呢，也是理所当然的，也不会影响到我的进展。你这样的不如理的思维，所以呢，会加重了这个昏沉的睡眠的这个产生。这个如理的思维就是说，我现在呢，要更加精进的知道呢，这个是我修行的一个障碍之一啊，我要克服它。如果我不克服它的话呢，我的修行就没有进展了。所以这个就是如理的这个思维，能够去除我们的这个分娩。所以当要想要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加的精进努力的去专注这个禅修的这个对象，就是说你要关照自己，把更加的努力的关照到，比如说你起伏的上下啊，更静静的提起你的精神，平起你的胸，平起你的背啊，来加重你的这个精进力。他欲了知以生的昏眠断除之因，他欲了知以灭的昏眠未来不生起之因。要克服这个昏沉昏眠，要达到四果阿罗汉才可以。所以呢，这个不容易，这个障碍要达到了完全解脱的那一下，就是证到四果了，才能够去除这个昏眠的这个障碍。那这里也有六种帮助我们呢，就是去除这个昏沉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了解这个饮食过量将会造成这个昏眠，就是如果我们吃得太过饱，你会发现到当你下午做的时候呢，会很容易睡觉。你撑得太过饱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几天有些可能第一次受八戒的时候，有些可能就是很担心晚上没晚餐吃，我又没宵夜吃，所以午餐呢，我要把这个晚餐宵夜全部一起吃下去，可以撑得饱饱的。那大家知道了，你吃得这么饱，我们身体需要到消化这些食物啦，所以下午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昏沉，容易睡觉，就是因为我们的肠胃需要到更多的血液去帮助那个消化，所以会从我的脑部方面呢，就是脑带走了很多的这个血液，所以当我们脑部缺氧 缺血的时候就会昏沉。所以虽然我们晚上不吃，那可是可能这一个礼拜也没有体验到，可能看你们的饮食也不是很多啦，对，慢慢也自己正在调整的。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吃到八分饱这样，不是撑得胀胀，还有留一点点的这个空间。这样呢，到下午的时候你坐的也会比较舒服，而且也不会那么容易昏沉。所以要了解到饮食过量的话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昏沉。第二个方法就是改变这个姿势，就是我们也告诉大家，是如果你昏沉的时候，你可以调整你的姿势，坐姿要挺直，或者起来练习这个立常，或者是经行，用种来改变那个坐姿。当然这个时候呢，就不鼓励你改用的卧床。如果你昏沉了，假如卧床的话呢，就会更加重你的这个一卧的话呢，就是倒下去，就是打鼾了，我要睡去了啊。这个是用那个比较静静的态度，就是挺直身体或者立常或者行常。立常的话呢，你也不敢睡觉嘛，对不对？ 那我曾经有看过，就是以前在这个禅修的时候，在这个就是有一位，就是他也有这个毛病，他很喜欢睡觉，就是一坐下来呢，他就睡觉，他就昏沉了，听经也昏沉，说什么一坐下来就昏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哪一次呢？我们就教导大家练习这个立场啊，在那天你们练习立场。他也一样，他在那边他就睡觉了，那他站那一方呢，就是他大叫一声，因为他跌倒了，他在那边睡觉跌倒了，那跌倒之后呢，第二次呢，他的立场他都不睡觉，他都不会昏沉了，人家跌了一次之后他就怕了，所以每一次他练习立场的时候，他都很小心翼翼的，很提起这个精神，所以呢都没有发生第二次。所以从中呢，他也克服了他昏沉的这个恶习惯。至少呢，可能站的时候他就不敢睡了，坐的时候可能还是睡了，可是至少呢，以后站的时候他不敢，因为跌了一次之后呢，他就怕了。也是在改变那个姿势啊，也是有作用的。所以以后呢，当你们昏沉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这个用这些方法。第四个方法就是做光冥想。就是观想这个光明，那这时候你在观想这个灯光，观想这个太阳，观想这个月光，光亮的东西去观想的。因为当我们昏沉的时候，我们内心是昏暗的，所以这光明跟黑暗也是两个不能够共存的嘛。所以这时候你内心你观想这个光明啊，就能够把内心的昏暗、黑暗、昏沉给驱除掉。第四个方法就是你可以走到户外去，户外的空气比较这个新鲜啊，清新啊，而且环境也改变了，所以有时候那你就没有那个设施了。其他有些地方它有户外静坐的一些设施，比如说在户外它有一个亭子啊，可以供静坐的。就说如果你在室内呢，或者常常昏沉的时候，也可以到户外去。第五个方法也是一样，亲近那个三知识，就是亲近那个精进努力的人，向他们学习。那如果你亲近一些懒惰爱睡觉的人，那你也陪他一起睡觉了。还有第六个就是适当的言谈，就是谈论精进努力的各种利益，谈论这个懒惰贪睡的种种这个弊病。然后接下来第四个就是调回，同样的这两个包括了两个障碍，就是调局与追回。调局就是说心不能够停下来，很激动，心不能够平静下来啊，这是调局。追回就是说悔就是悔过的那个悔过的悔啊，追悔就是说有两件事情，就是想到以前做过的错事，内心升起这个追悔的心。第二个就是想到以前该做的善的事情没有去做，现在想起来追悔，这个也会在禅智里面会出现。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就是在早上，比如说早上我们修那个自性观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是愿我幸福快乐嘛，对不对？让自己散发出这个，给自己散发出这个慈爱。除了第一课晚上我们所解释的就是让心容易专注之外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让自己从那个自责里面给释放出来。虽然我们说每个人都最爱的是自己，可是有时候呢，往往我们也会什么呢？能够原谅别人，不能够原谅自己。这个抓住在内心不能够释放出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障碍。这个也是五盖里面的一个。所以通过了这个观 做这个慈心观，愿我幸福快乐的时候，就是借助这个慈心观，让你自己能够把你自己的那种自责心给放下来。对，这个追悔，这个就是说，回想起以前做的一些错事情，没有去做，没有去忏悔它。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忏悔，来得到这个消除这方面的内心这个结。什么样的怎么样的忏悔呢？就是如果你对最好的忏悔，其实如果你对某一个人做了对他不起来的事情，最好的忏悔不是在佛前，因为佛前不是当事者。佛现在也，如果是做错事情的话，要对那个人做忏悔，不是对佛忏悔，所以你要找那个人。你说啊，我的你做对不起的事，请你原谅。这样子是把你的个挂碍放下来。啊，在经典里面也是有记载，是吧？就是有人诽谤那个舍利佛，有比丘诽谤那个舍利佛，然后佛陀也知道这个是诽谤，所以他就特别的故意的叫舍利佛来，就是问舍利佛说。啊，你有没有这样做这个事情啊？这样说这个人啊？那舍利佛就回答说：自从他接触佛陀之后，向佛陀学习之后，他的心就像大地一样，就是能够接受任何的东西。人家丢干净的花在地上，他能够接受；漂亮的花，他能够接受；人家丢肮脏的东西。大便啊等等，他也能够去接受，就是他心如一个大弟子。所以那个佛陀就告诉那个人，那个诽谤那个舍利佛的那个，就是说你要向这个你要忏悔，不然的话你诽谤圣者，你得到会很大的这个恶的这个果报，恶果。所以这个陪伴的比丘就知道，就向佛忏悔，或者说你应该向舍利佛忏悔。这个就是，像，除非那位当事者你找不到了，你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佛前，就是所谓佛前忏悔，就是说承诺，或者如果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也是很好，因为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讲的话。那因为你知道你向一个人发怒，这个叫做发怒忏，发怒了就是一个人还为你作证，所以以后呢你会更加的小心。如果你没有去找人忏悔，只是内心跟恨的话，有时我们会就是说反正也没有人知道啊，就是，所以呢你会很不会说很重视他。所以是第一，就是可能的话呢，就通过了这样的这个忏悔的方式把这个结放下。如果不可以的话呢，也可以在佛前啊，就是或者另外一个人面前，就是承诺，就是承认自己犯这个错误啊，以后我不再会这样做。而且呢，也说如任何的这个后果呢，我也可以我接受去承担啊。所谓这个追悔还没有做过的善的事情，就是有些当下可能以前有些事情应当要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去做。举个例子，就好像说，比如说有一天啊，你在这个路上行走，在马路上行走啊，看到有一个老人家，他要这个过马路。那你想说啊，我应该帮他带他过马路啊，不然很危险啊，可能有车会被撞伤了，危险。在这个时候呢，你想到本来想到要这个那个信念要帮他带他过马路，可是又想到了街上很多人看好像很不好意思啊，就是这样，可能就是人家以为我是就那个就是怕人家取笑他啦。而不敢做，或者说可能那时候可能那个老人家过马路之后，可能 被车碰伤啊，跌倒了啦。那个时候呢，四个多年，可能你那时候你在回忆起这个事情的时候，静坐的时候，这个景象、这个事情会在你们内心里面呈现出来。那个时候你感到后悔、追悔，认为当时我应该做，可是我没有做。所以这个追悔就包括这两项。所以当这个调举或者追悔在内心出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念去觉照它。比如说心这个不安的时候、悸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调举、调举、调举，观照它；或者有追悔的心发生的时候，我知道追悔、追悔、追悔。要这个完全断除，断除这个追悔，要达到三果阿那含，才能够断除这个追悔。要断除这个调举呢，要达到四果阿罗汉。这里也有六种方法帮助我们，就是减轻或者暂时去除这个追悔。第一个方法就是多闻佛法，就是通过了多闻佛法学习呢，来建立起正确的这个观念。就是知道当我们有正确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避免做错事情。第二呢，就是询问何者当作，何者当执，就是要了解什么事情应当做的，什么事情不应当做的，执就是不可以不做啦。第三就是了解这个戒律，因为戒律本身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就是什么事情做了会伤害到自己，伤害到众生，那什么事情应当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所以记得我们前两天我们谈到了，因为就是佛陀那位弟子比丘尼的弟子啊，就是那个巴达恰拉，就是他一天就死了两个孩子啊，丈夫啊，父母啊，这样子。后来他成修行的成就之后呢，他就教导就是其他的女众啊，就是要重视这个戒律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以前他有受种种这个苦，就是因为他不了知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所以通过了这个戒律本身，能够让我们在这个道德啦有一个准则当中。那当我们通过那个戒律之外，我们就不会犯任何的错事，那不会有这个追悔啦。第四个方法就是要去持戒，本身去持戒啊，还有跟这个持戒有经验的前辈啊，就是向我们学习。第五个方法就是亲近善知识。第六个方法就是适当的言谈。那第五个就是仪，就是仪盖。就是比丘内心有疑惑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有疑惑；或内心无疑惑出现时，了知我内心无疑惑。那这个疑惑是什么呢？这个疑惑是对佛法身的疑惑，然后对这个修行的疑惑，对这个法门的疑惑，修行法门的疑惑，对你本身的疑惑。那对本身有什么疑惑呢？就是对你本身能力的一个疑惑，是对自己没有这个信心啊，就是认为哎，我现在学禅修学这么久了，那好像没有成绩啊，那我可能我是下下根的人呢、啊，我就不适合修这个了。哇，我就开始打退堂鼓，因为你想到这个的话呢，你的信心、兴趣就开始退了。你开始退的时候呢，你的修行更肯定的是没有进展的，这个是自己造成，因为对自己没有信心，对这个方法也没信心，就是说 这段时间自己没进展，就想到这个方法，不晓得是真的佛陀说的呢？为什么对我好像没有用的呢？或者这个教的一个方法是否正确的吗？指出更进一步的，就怀疑啊，这个是否真的有处世间的圣者吗？是否有真的有能够解脱的圣者吗？有些更是更深一层的人就会怀疑，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佛陀出现过吗？对，这个就是对那个疑盖的这个升起啊。当然它的原因也是带着这个不如理的这个思维啦。要断除这个疑，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断除呢？我们也谈过了，还记得吗？考考你们还有没有睡觉听的时候。出国的时候，就是须陀洹，看到须陀洹出国的时候就能够断掉这个疑。所以你看，为什么说佛陀可以与这个出国的人圣者或者须陀洹受记说最多人天来这个往返七次就能够解脱，为什么不能够跟我们说呢？为什么能够保证那个须陀洹说他最多七次就能够解脱，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保证呢？没有这个保证给我们，有没有想到了？因为须陀洹是刚才说断掉那个疑，断掉了三法的怀疑，断掉了对因果的怀疑。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大同意，说我对三宝没有怀疑，为什么你说我对三宝有怀疑啊？我对佛法僧信心十足啊，没怀疑。如果你对就是不要说你须陀洹啊，须陀洹断了这个疑之后，就是对这个佛法僧完全没怀疑了。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他很静静的跟着佛陀教导去修，所以能够保证七世，最多七世就能够解脱。那我们现在呢，表面上来说我们对佛法僧没怀疑，可是内心还有怀疑。有什么怀疑呢？比如说佛陀教导我们啊，就是每一念你要清除，不要放逸，对不对？一念分明，不要放逸。可是我们呢可以吗？什么远都不说，比如说叫我们观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说不用紧的，哎呀这个不观也不用紧，这个一段时间可以享受一下，没关系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还有怀疑，这怀疑说佛陀的这个教导，因为佛陀教导我们就是每一念都要正念，不要遗漏，不要遗失。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啊，我们说这样子呢，我今天很累了啊，就是让他想一下，享受一下也好，有没有这样啊？对，就是我们这样，还不是精进，还是有点怀疑，所以呢，就是佛陀也不能够跟我们担保。你要担保是断了这个怀疑的才可以。对，同样这里也是有六个方法帮助我们减轻我们这个疑惑。第一个就是同样的，就是多闻佛法啦，这个就是建立起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观念。第二个就是在佛法僧方面有多的深入的这个了解。第三就是了解这个戒律。第四就是尽信三宝，就是对佛法僧产生这个正信。第五个方法同样的也是清净善知识。第六个也是适当的这个言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消除这个疑惑。 就是总共这个就是这五盖。那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昏迷与调举这两盖啊，其实它包含了一个一对的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谈这个昏沉与这个睡眠。因为它两者为什么合成一盖呢？是因为它们有相同的作用，产生相同的这个原因，还有对治的方法。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不管你昏沉或者睡眠，它的作用就是迟钝、迟软，就是我们的心不敏锐。这个是它的这个作用，就是我们的心与这个心所，记得吗？我们在心念处的时候有这个两部分，心跟心所。所以呢，这个昏迷，就是说昏沉睡眠，这两者的作用就是我们的心与心所都很迟软，软就是那个软慢的软。缓，迟缓不是软，迟缓，缓慢的缓啊，是迟钝与这个缓慢。还有，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身体啦。那两者它产生的原因都是一样，都是因为懒散或者是懈怠。对治也是同样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或者是精进。所以他们两个有同样的性质，所以把它合成一起。调回啊，调回也是调举与追回啊，两个都合在一起啦。它的作用就是不平静。当我们的心激动的时候不平静，当我们追回一件事情的时候，内心也是不平静啦。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共同的这个作用，就是让我们的心不安与这个不平静。它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想到有关的事情，想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刚才说某样事情但是没有做，现在追回，就是想到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产生这个心的不平静。那对治的方法就是以这个平静来对治它。当我们要看到，我们说修这个内观禅，我们就要看到它的这个无常、苦、无我、诸法的这个实相。当你要看到这个无常、苦、无我这个阶段呢，你不需要降服这个五盖，五盖被你降服了，你的定力才能够看到这个无常、苦、无我，以及这个诸法的这个实相。之前我们的心都被这个五盖拉来拉去，所以看不清楚。所以其实在真正的来说，这个修这个四念处内观禅之前还没有达到这个降服这个五盖之前，其实还没有所谓的，如果是以这个六论来分析的话，要达到第三阶智，那个阶智的时候才能够算是真正的修这个四念处，之前还不算，就是看到他这个生灭的时候呢，才算是真正的是内观的行者。这个是比较严格的来说，当然现在我们就说只要我们你修这个方法也算是修这个内观了，一个步骤上去，这个只是一个名称的，不用去执着它，其他的都是一样，就是一内随观，一外随观，就是觉照观察自己的五盖，就是一内随观啦。想到我自己这个五盖有这个五盖，而且看它的生灭，别人也是一样，就是叫做一外随观。看到这个实相之后呢，他也不会执着任何的，自取这个无取运事先任何的事物了。那这个五盖是不是我们禅修的五个好朋友啊？时常都来一个接一个的来拜访我们，一个拜访完了就到另外一个就敲门了，又来了，一个走了又到另外一个来了啊，所以这一个礼拜大家都很忙接待这五个客人。 这个不止在禅修的时候，其实你想想看，你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刚才说这五盖属于心法嘛，但你在我们平时的时候，你回忆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有这五个朋友？即使你不在禅修的时候，你在你生活日常生活的时候，做教的时候，做工的时候，就是时常的都有这五个出现，对不对？内心升起一个贪，等到等一下我要去哪里买东西，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等到我要去哪里，等到这个周末我要去哪里逛啊，是不是？这个是贪，时常升起这个嗔，就是一点点小事情啊，就说那个就放不下了，就生气了啊，就是一点事情都会惹到自己很生气了，这个是嗔呢。啊，疑就是说怀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怀疑，种种的怀疑这个方法啦，怀疑什么啦啊，这个是所以这个五盖呢，支撑的都是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有我们为伍的，所以从这个内观禅的当下。我们去认知我们这五个朋友，知道这五个朋友，我们才能够去对治他。如果连他存在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我们怎么去对治呢？所以第一步，所以说就要观照贪升起的时候，我们知道贪升起是要认识他先，不然他谁来找你都不认识。第二个朋友来扯来了，嗔你知道，嗔，现在呢给了我朋友一个名字了，下次来我就知道了。他来我知道的时候我就有警惕了嘛，对不对？这就是观照的这个力量就在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啊？在五盖 说我请教禅师哈，就是说那个我别人误会我们有做那么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做，那有需要去跟他解释清楚吗？ 这个要看情况，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你知道他能够接受，或者是因为他的这个误解，所以他就对你发出了这样的这个批评，那你可以找这个恰当的这个机会跟他说明，可是尽量的，就是我们要什么呢？降服我们的这个嗔。一般呢，我们一听到人家批评我们，我们就生气了。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气，因为我们一般都不喜欢听到，不是赞叹的话嘛。所以这个你要学到生气，学到之后，你再思维整个的这个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就是确定自己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没有错，在适当的机会下也可以跟他解释，如果这个因缘不具足，不能够与他解释，或者你知道跟他解释也没有用的，他也不会接受，他也不会听的，就好像刚才说的，就是要思维每个人要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起这个责任，所以这个你就可以放下了，这个他转的都不是不确实的，是真是假骗不了人的，真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只要我没有做出违背这个因果的事情，我没有伤害到别人，这个他所造的行为他要自己以后去承担。所以就不应该以尽量不要以这个来使你的这个嗔恨心的升起，你觉得值得吗？他的这个他的过失他的错误而使我也跟他一起造恶，所以你思维这样值不值得？没有，那就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这个谈那个五取运。 三度三。